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琦。 大家好，我是 Cathy。 今天是2014年的3月10号，星期一，距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编号 MH370 航班失去联络已经超过了50个小时。目前为止仍然是没有关于这个飞机，不管是它是迫降也好，它坠毁了也好，究竟这个飞机以及它机上超过200名乘客。究竟在哪里？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情况。我们看到马航发出第9份的声明，声明中说，目前失联客机的搜寻中尚未有积极发现。马航一直在积极搜索和救援，目前首要任务是照顾失联客机上乘客的家人，为他们提供及时的消息、交通、住宿、饮食和情绪安抚，所有相关费用都将由马航承担。马航已经为所有的乘客家庭发送初步资金援助，为每个家庭至少分配1名工作人员。同时，马航超过150人的行动小组成员在北京处理乘客家属事宜，今天将有更多的家属抵达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可以说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也是情况变化的非常快，但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飞机到底在哪里，仍然是没有一个结果。 可是随着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我相信不管是家属也好，还是我们这些等待的人也好，其实心里面应该说希望的火苗在慢慢的熄灭。 是，昨天在这个北京的马航记者会上，马航的执行长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希望这个家属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我想这也是每个人心里，虽然说这句话听上去非常的揪心，但是可能大家的心里面多半都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关于马航的 MH370 它到底去了哪里，基本上我们现在有两种大体的方向是可能性，一种是有人认为是遇到了机械的故障，有人认为是遭到了恐怖袭击，也就是一个人为的一个问题。这两种可能性它各有什么样的证据，或者说它中间的这个理由逻辑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来请教专业人士的意见。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将会有这个飞机的维修工程师，以前的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空公司的乘务人员，还有呢就是飞安专家，专门是研究劫机方面的警校的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两种可能性到底各自具有多大的这个可能发生的这个比例。我们首先来听到是飞机的工程师，这次在马航的这个事情里面呢，有一点值得注意，马航提供的信息，之前这一架直飞的波音777-300型客机呢，曾经在上海的机场发生过擦撞，导致呢这个飞机的翼尖是出现了损坏，但是马航方面呢给了一个信息说，当时已经请波音公司完成了维修，并且呢是有权威的人员对于这个维修的方案也好，结果也好，进行了一个认证啊，但是还是让大家心里面打这么一个嘀咕，之前的这个飞机翼尖的这个损坏会不会对于这一次的这个失联事件有一个直接的关联。那除此之外，波音777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飞机，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马上来请教飞机工程师李先生。这种类型的飞机安全性能怎么样？ 安全性能啊，据我了解的话，从它服役的19年的历史来讲的话，它好像去年的7月份有一起是韩亚在旧金山发生一起那个因为降落的时候飞行员操作失误导致了一起事故吧。 嗯， 那事故来讲的话好像是造成了3个中国乘客死亡。 对 然后呢在那个2008年的那时候，好像是因为燃油系统出现了一些从北京飞伦敦的时候，那个在降落的时候由于燃油系统的应该是那种积水的问题导致双发失效， 然后在机场就是 short the runway， 就是机场的本来的就是在跑道之前着地， 提前触地。 对对，提前触地，但是这次事故呢没有造成那个伤亡。 嗯。 据我了解就是有这三起吧，然后之前还有一些小事故啊之类，我就没有。 您刚才说三起的话是包含了这一次的吗？ 对，包含这一次。 这是您所可以了解到历史上关于777这个型号的主要的事故就是这三起。 对，主要事故有这三起，然后之前应该在试飞或者在什么时候也有一些小的事故。然后我就没有具体的那个印象了。 所以跟其他型号的民用的航班用的飞机相比的话，这个777可以认为它是比较安全的吗？ 是的，因为跟它就竞争对手 Airbus 的330来讲的话，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在此之前它没有发生一起比较严重的伤亡事故。像330在我看09年那时候那个法航的447航班，那个在大西洋上空失踪，然后导致到最后两年后发现那个它的那些就是残骸， 对， 他确认了他那个事故的话，就777来讲的话，还相对330来讲的话是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安全方面。 我们看到这次有一个消息是说，这次直飞的这一架飞机之前在上海机场有发生一个小的擦撞的事故，在您看来，这种如果出现擦撞导致它这个飞机损坏，是可以修得好的吗？ 这个。就是我看的照片应该是翼尖它跟那个东航的340-600发生一个刮蹭，但损伤来讲的话，在翼尖根据我觉得就是这个航空公司应该向波音厂家提出一个申请，就是说让波音来提供一个维修方案，然后具体的方案由波音提出，然后由那个相关的局方，比如说 FAA 或者马航方面的一个民航总局做一个批准，这个维修方案是如果经过批准的话是完全在合理的范围当中，所以我觉得对这一起的那个失踪事件来讲的话，它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我觉得因为是根据厂家还有那个局方批准的维修方案来讲的话，它发生的可能性就是说也不会是很大。 之前的两起777的事故都是在这个降落阶段，但是之前有过发生，或者您这个各类型号的飞机在飞行就是巡航的过程中出现机械故障的这个可能性大吗？ 出现飞行就是机械故障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像7777的印象当中，我举个例子是330的两个例子。然后330在印象中是有一起是因为油管安装错误导致整个油就是燃油系统的油料漏光的一个事件。但是那个事件运气很好，就是说他飞机上所有的燃油都没有了，他发动机也没有了，然后电力系统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有一个叫 RAM 的一个系统，这系统的话，它会在就是类似一个风扇一个涡轮，它下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把那个势能转化为那个 电能， 电能，对。然后呢，这个系统呢，帮助这个330。平安的降落在一个太平洋的一个岛上面，然后飞机上所有人员都安全的。然后还有一起就是跟这回事件很相像的，就是一起法航的447330的，它由于空速管的一个故障导致自动驾驶的脱开，然后最后由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导致飞机失速然后坠毁。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在空中发生机械故障的一个事例。 那如果飞机在空中发生机械故障的话，机组成员的标准处置程序是怎么样？ 在因为在 飞机上面会有就是 AFM， 就是飞行员的一个操作手册。 嗯， 然后简单来讲，他们还会有一个叫 Quick Reference Handbook Q、就是一个 QRH。 嗯， 然后它上面有一相对的，就是比如说我上面出现一个 ICAS message， 就是机械故障信息代码，他们会按照上面的提示去寻找相关的程序做去执行。然后这个根据大小的话，就是说有一个故障，比如说有它有一个液压棒失效，但如果根据那个 QRH 来讲的话，这个是可以继续飞行的，他们会执行航班，继续执行航班。 嗯， 如果他说这个要必须要返回 return 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就是根据这个手册来执行，然后就回到原来的 机场。 嗯，也就是他们会根据这个飞行员的手册和一个他们的这个目录索引来决定当时的一个情况。 对的对的，而且飞行员的话，他每次培训，那就是说每半年有一个就是模拟机的培训，它上面都有一些相关的项目去做的，去就是模拟的。 嗯，那您刚才说有一些情况是需要飞机折返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出现要折返的情况是不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通常飞机上面一个系统，比如说电力系统或者导航系统，它有几套系统的备份，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有三套系统备份，如果有一套系统出现故障的话，它可以继续飞行，但是如果同时出现两套或以上的故障的话，它有可能就是要折返了。 嗯嗯，那在这一次这个飞机突然失联和地面通讯失联这样的情况，您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或者您有了解吗？ 失联的话，因为航班这么讲，因为航班在夜里飞行的话，飞机跟地面通讯主要有甚高频的通讯，还有卫星的通讯。 嗯， 然后它跟地面的主要是有 VHF， 就是甚高频的通讯，但是在夜里的话，它有一个范围，如果在夜里的话，这个范围是缩得更小，因为它主要是跟空中的电离层发生一个作用，如果在夜里的话，电离层中是减少的，所以说这个距离是有会减少。像例如像那个法航上次的事件，就是说它飞出去，从巴西那个里约飞出去一段时间，它是飞出了雷达的一个盲点，就是说地面雷达是扫不到它的，然后地面那个通讯也是接收不到的。 嗯， 是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为止都找不到这个飞机具体它最后落在哪里。您之前的经验或者飞机上这个系统的设计的话，一旦出现不管是坠毁还是迫降之类的紧急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样找到它呢？ 其实飞机上面有一个叫 ELT， 英文就是 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 就是一个紧急定位传送设备。 嗯， 这东西可以发送，有两个，它有三个频段的信号可以发送，前两个频段就是一个调幅的频号 AM 的信号。 嗯， 然后呢最后一个还有第三个，就是一个可以发送给卫星的一个信号。 嗯， 按理来说，其实卫星信号是如果飞机发生紧急意外的话会收到，但是从这一起来讲的话，我估计因为系统，第一为什么收不到，是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飞机解体，因为它这个卫星信号要发射的话必须由天线来发出，但是呢这一起如果没有卫星没有收到这个信号的话呢，有可能就是这个天线与这个 ELT 之间的关系是断开了。然后就是说当这个 ELT飞机在触地，它有个 G-shock sensor， 就是一个传感器吧，就是一个加速度传感器。 嗯， 当它感受到一个确定值大于几个 G 的情况底下呢，就触发的 ELT 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我的理解是，当飞机如果快速下坠的时候，它就会触发。 对的，然后这个是一个信号，可以触发信号。然后还有就是说，当这 ELT 渗水了，也可以自动触发信号。但是我 concern 的就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信号，如果是调频 调频调幅信号 AM 信号的话，它的传送距离是很有限的，大概是1000到最长是3600米的一个距离。所以说如果不幸的话，这个 ELT 落到水里面深达到4000米，就3600米再往深的话，因为我们就是接收不到这个信号。 嗯，您说的3600米，但是我看一些这个新闻报道说，事发的这个海域水深可能是60米，也就是说，即使它落到海底，理论上它也是可以被找到的，对吗？ 对的，但是这个必须就是说，因为这个发出来的信号只是一个 AM 的信号，它是可以我查到数据的话，它是30个小时内是有效的，就是说可以，它上面有个电池，有6个电池，然后呢？这个是可以提供72小时的一个信号，联系信号的。 72小时， 对，72小时。 过了72小时以后，它就停止了吗？ 因为这个电池是有寿命，就是有，就是像你手机一样，它待机时间，你的72小时以后就不会有了。 那超过72小时怎么办呢？ 它上面还有 FDR， 就是一个飞行数据记录仪，然后也就是客舱的。舱音记录仪，只有两个我们俗称的黑匣子。 嗯， 这两个黑匣子上面它也带有一个叫水下定位装置吧。 嗯，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可以向外界发送一个信号。当这个的话时间比较长一点，可以提供大概30天的一个时间。 30天，黑匣子可以有30天的信号。 对，我因为根据每个机型的可能装配的不一样的话，可能有变化吧。但是我掌握数据说，就是大概是30天。 超过30天怎么办？ 超过30天，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定位这个飞机了。就说没有飞机上任何一个设备就不会发送一个定位信号了。 也就是说30天是。必须一个死线了，超过30天就有可能永远都找不到。 对的，但是法航那飞机来讲的话，就是他们是2年以后才找到了一个。 对，那是怎么找到的呢？ 他们是根据飞机最后的一个，就是跟塔台雷达找到一个点，它以那个点为圆心，以一个大概的一个距离来做一个搜索。 嗯，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搜索的时间花的将近两年多，然后呢花费的费用是2000多万美金呢？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难找。 您从现在掌握到的资料，您推断MH370 最有可能出现了什么情况？ 因为现在的那些信息都是很模糊，得到的很有限。 嗯， 所以我怀疑的话，第一，我可以排除就是恐怖袭击，因为恐怖袭击的话，它机组是有时间向地面发送一个信号的，然后求救的信号的。 嗯。 然后机械故障的话，机组也应该有时间去处理，而且是通报地面的塔台的。 嗯。 但如果这样再排除下去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飞机发生一些机械故障导致飞机的急速失控，然后飞行员没有时间去报告或者没时间去处理，然后导致飞机的一个坠落水面的一个，然后产生一个解体的一个结果。 嗯， 我觉得这个跟法航那个447是很相像的。 法航的447在坠落之前并没有解体。 对，法航的447是在与水面接触以后，就是它基本上是不是垂直，是水平的， 砸到水上去了。 然后这种话，它那 ELT 也没有出发，因为它那个可能在出发那就是与水面接触那个时候呢，它那个天线与它 ELT 是断开了，所以没有发生那个。卫星信号。 假设有人在飞机上安装了炸弹，如果在飞行的过程中这个炸弹在空中爆炸导致飞机解体的话，理论上也是可以达成现在的同样的效果的，对不对？ 这个得看炸弹的位置，还有放置的位置，还有它那个大小，就是当量 那个它爆炸的威力。因为从机器来讲的话，我觉得波音的飞机它采用的那个材料是比较，就是以合金为主，它承受那个炸弹的那个承受力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如果是小当量的炸弹或者放置的位置不对的话，我觉得损失解体是不大可能的。 嗯，但是您刚才说如果出现这个机械故障，从35000英尺的地方出现机械故障，即使它是出现立即下落的情况，飞行员也应该是有时间发出这个求救，至少发出向地面给一个信号的，不是这样吗？ 按照常理来讲的话，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是这个是一定的。但是从法航那个经验来讲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是，当你飞机出现一大故障的话，它会不断的有信那个故障警告发生，就是不断有声响来警告你这个飞机发生什么事情。 嗯， 然后飞行员在这段时间之内要观察很多的，就是飞行参数。而且还要找到，不是说你很简单出现一两条信息的话，你很简单的就觉得你去处理哪一条信息，但是不幸的话它多个系统发生故障的话，你必须去从8个或10个以内的信息你去排一个一个排除的话，可能从35000英尺掉到底下水平面的话，在短短十几分钟以内是不够的。 嗯，也就是说飞行员可能来不及发出求救的信号。 对，他因为飞行员他对于十几条或者比较多的故障信息的话，他飞机上有两个飞行员，他是必须对每一条进行一个排除，然后他这排除以后呢，他会跟塔台就说他觉得是什么原因，他会跟那个就是地面的那个基站会报告。但是如果他还在这期间之内他没有并不能排除这个信息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忙于处理这些事情，他是可能是没有一个时间去向那个基站去报告。像法航47就是飞行员，就是飞行员没有报告向地面报告那个信息。 好，刚才这个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来自飞机的维修工程师李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这个飞机的安全性能，以及它在空中万一遇到出了故障的话，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最后是李先生给了一个推断，他认为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比较低，有可能发生的就是飞机出现故障，飞行员在没有来得及发出求助的信号的时候，飞机就出现了失事，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事故啊，就导致根本来不及求救。那么关键的两个时间点，他刚才说飞机上有两个可以定位的装置，一个定位的装置它的电池的时间是72小时、 嗯、 咱们现在已经过去了超过52小时了，接下来的这一天之内如果说没有办法找到的话，恐怕这个装置就要失灵了。另外的这个大家俗称的黑匣子，这个东西的电池是30天， 30天， 也就是说我们有30天的时间可以把这个飞机给定位到。那之前大家也说到法航447的这个空难，它落在了大西洋的中间，可以说那个失事的海域比这次有可能失事的这个海域范围还要更大。当时是花了多久？这个是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把这个全部都给找准了，当时这个飞机的尾翼也要过了将近要2天之后才能够找到。好，这个是刚才从技术层面哈，我们来看这个这一架波音777-300型飞机的一些特点。接下来呢，我们从航空安全层面，我们现在有两个非常让大家感兴趣的信息，一个就是这个飞机上可能是有两个人，至少是两个人用了假护照，或者说用了偷来的护照，冒充他人的信息登上了这架飞机，这与飞机最终的这个失联有没有直接的，可不可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待会儿来请教一位这个警校的老师，也是航空安全方面的专家。三立华新闻，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今天是3月10号，我们目前的时间是香港时间的下午12点28分。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编号 MH370 的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仍然是没有找到，在机上有超过150名的中国籍乘客，其中呢，根据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有一位是台湾人，一位香港居民，还有一个是婴儿。除了中国马来西亚之外呢，还有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乌克兰、俄罗斯等各个国家的这个乘客。但是就是这个信息啊，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发现。之前有人在研究乘客名单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一位意大利的乘客和一位奥地利的乘客，那么自然的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媒体就会去寻找这两位乘客的家人。结果令人非常惊奇的发现，这两位乘客现在都没有上这个飞机。意大利的这个乘客现在人还在泰国， 对， 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之前在泰国的普吉岛租车的时候押护照，结果护照丢失。 是， 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一班失踪的航班上面有两个人是用假的护照登上了这个航班。目前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信息也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个消息。马来西亚的内政部的部长是批评吉隆坡的机场的安检人员，说根据我相信是根据机场的这个录像发现，拿这两本护照的两个人都是亚洲面孔，拿着两个欧洲人的护照。 对，其实是应该是有疑问，和你当时在查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多一份检查的这个手续。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的 我相信是可以发现得了的，但是并没有发现。于是呢，在飞机上至少有两个人和他们的护照信息是不符的，还有一位据说是一位福建的这个旅客。之前厦门有这个媒体就去调查以后，发现根据这个航空公司公布的这个信息，有一位福建的旅客，但是这个福建的旅客从来没有出过国。这个护照 他办了护照以后，他说一直锁在家里的柜子里， 现在这本护照还在。那么 是 这个上面的这个信息和真实的这个情况又有出入，这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很多人猜测，当你航班上出现了有两个人冒用护照的时候，这是否就意味着有可能是针对这个航班的恐怖袭击乃至其他的犯罪的活动？我们接下来来请教这个安全专家的意见，来自浙江警察学院的徐克老师。徐克老师是一位航空安全方面的专家，我们来听一下他的意见。当两个人同时采用盗用的护照出现在同一个航班上，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吗？ 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当然不是每天都能遇到，但是这种情况，是遇见过的。 这个遇见过的也是在比如说从马来西亚往中国，或者说出现在东南亚的这个航班吗？ 是不是从马来西亚这个航班？因为这个案例啊，就是我们内部的案例呢，这个不能对外透露，这个抱歉。然后呢，这个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从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点呢，是从马来西亚飞到中国的偷渡情况非常严重，然后这个一架飞机上面能够查到不止一个，有些时候不止一个这个偷这个持用这个非法变造的护照啊，伪假护照，然后准备非法入境然后被查到的不止一个人，有些时候是航班上面。那这个这是第一个可以肯定。第二个可以肯定的就是说这种同一个航班然后查到两个坐一块儿还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不确定是在这个马来西亚飞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航班上面。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联程机票啊，他们就是说这是在北京转机，对吧？然后呢，他们的偷渡目的地不是中国大陆。像这样看来的话，如果是偷渡的话啊，假设他是偷渡的话，那么他的目的地不是中国大陆，那么他是在中国转机。那么中国转机呢，本身中国大陆的这个机场的这个边检，就是公安边检、出入境边检的话是很严格的，非常严格。这个基本上漏网之鱼是很少的，但是呢，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转机，你只要出示这个，你的联程机票的下一个行程单，下一个行程单， 那比如说像这次一样，就是说他从吉隆坡飞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到这个应该阿姆斯特丹还是法兰克福，这样的话他只要出示从北京飞到欧洲的机票，那么他就可以就是说在北京，但按照北京机场的这个规定呢，就是说这个北京这个出入境的规定呢，他是有72小时的免签他可以享受。 嗯 啊，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获得这个，不用去取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签证。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其实他的目的地是这个欧洲啊，那是假设他是这个偷渡的情况，对吧？啊， 也就是他在最终目的地是欧洲的情况下，他从吉隆坡登机的时候不需要有中国签证，他也可以登上这班往中国的飞机。 对对，是的。 我今天注意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发了一个声明，他是提出说在关于这个国家对于护照的验证上面可能之前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据您对于东南亚国家的了解，他们平时在这个护照的验证方面或者在机场的安检程序方面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就是像中国还有欧美国家呢，它这个在机场安检和这个这是边检的这种验证护照签证这方面做的就很严格，而且技术方面也比较先进。因为这个在验证这个护照上面呢，它需要首先第一是人，它这个人的经验，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它要通过一些仪器啊，这种一些就是专门的一些仪器。但是东南亚国家的话，它这个自身的这种就是说它的警方，你看像这个上一次是应该是菲律宾吧， 嗯， 发生的这个香港这个游客被枪击这个事件，它所表现出来这种素质啊，包括它的这种人员的素质，还有它这种科技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所以说它的管理能力也比较差。 嗯， 所以他这个这方面他肯定是有问题的，有漏洞啊。一方面他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这种管理水平比较差。 在东南亚国家使用这个盗用的护照要登上飞机，可能也不是那么一件难的事情。 就目前看来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就是说相对于中国和这个欧美大国家来看的话，它是比较容易的，啊，那么从这个事件当中来看的话，就是它首先第一没有联网，那这两本护照的话，它这个其实当时已经这个已经报案了的，然后但是它没有联网，这第二嘛，这个这种人员的这种素质还是比较差，比如说它本身有这个。应该不是，那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的话，他就不是这个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 嗯， 那是这个可能外观相貌上面你可能判断出来，哎，应该引起重视。当然不排除说这些国家的其他的移民啊，这种外地的移民过去的。但是一般情况，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边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步骤，比如说会提起重视的，比如说这个一些非洲国家是吧？ 嗯， 有些人持有非洲国家的这个护照，但是他可能是个黄种人或者是个白种人，那么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对吧？我们就要更多的就是，可能因为他这种过检的话，他时间有规定的啊，有多少时间你就要检出来，所以说这个话为了节省程序，有一些一看哎就觉得没问题，那就让他过去，一看如果觉得有一点问题的，稍微有一点。这种蛛丝马迹可能有点问题的，那我们就要需要这个通过仪器，然后多检查几遍，来确保不会有漏网。 另外一种现在的可能性是，这个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发生了恐怖袭击。那么现在的这样的安检的程序来说，如果要制造一个针对客机的恐怖袭击的话，它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其实911以后这个安检，全世界的安检就已经升级了，然后这个就是说现在呢对于液体炸弹啊，还有这种就是塑料炸弹呢，这方面的安检呢，因为这个它这个就是说机场的安检呢还是倾向于金属探测，因为有一些这种炸弹的话需要一起借助一些金属，所以你看咱们过安检的时候呢，它会拿一些金属探测仪，然后来在你身上扫啊， 那这种情况呢，就会遇到就是说，比如说有这种液体炸弹是吧？然后这种有些比如说像乳房炸弹，这已经出现过被查出来过的，啊，藏的有些女的这种恐怖分子，他把这个啊一些这个爆炸易爆物质注射到这个乳房里面去，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一些塑料的，它不含有金属的一些塑料炸弹啊，这样带上飞机， 嗯， 对吧？这种情况呢有，但是说现在的安检逐渐的在升级之后呢，这些东西也可以查出来。那么要造成一架飞机这么，就是说这么大一架飞机，777这种是很大的重型机啊。 是。 那这种飞机如果要，那它的这个炸弹的这个质量的话，这个当量它应该比较大了。那这个还是不太容易。就我个人觉得呢，爆炸的可能性，就是说恐怖主义这种炸机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那不排除， 嗯， 就不能排除的，因为很多情况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也很有限。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是炸机的话，那肯定是高空，就是空中解体了， 是， 对吧？ 嗯， 空中解体的话，那么有一些东西它就会飘出来，那么大一架飞机，它里面的一些座椅靠背这些都是可以，座椅是可以作为漂浮物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就是说这种救生衣， 嗯， 对吧？然后乘客的一些箱子呀，还有这些东西，它是可以漂浮在海面上的。那么这么大一架飞机呢，应该，你看像这个法航，对吧？ 嗯， 法航的这架飞机当时也是跟这个很类似，突然失联，然后两天以后才找到第一块碎片。那直到它这个捞起匣子这个之后，是在两年以后了。 嗯， 这个。就目前看来的话，那如果说现在的这种卫星技术还有这种搜寻技术，这么多国家在一块儿，现在已经过去这个有48个小时了吧， 超过50小时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我觉得至少现在应该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能够知道的，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它可能没有解体，像法航那个情况一样。那法航那个情况也是它没有解体， 嗯，没有解体的话， 啊，它是这个 它， 对，它在空中没有解体，它是掉落到这个水面以后， 哦， 这种它是法航是这种正好它是机腹着陆嘛，机腹那个撞击水面， 嗯， 然后这个时候它的撞击才造成它的解体，然后它的这个整个主机身然后这个沉到这个海底去了。另外它有一些有比较少的漂浮物，对吧？它一些那个残片的残骸的这种碎片什么的。我个人倾向于这种应该是没有解体的坠落啊，到了撞击水面之后的解体，应该是，我是这么想啊，不一定对。从911以后这个舱门呢啊，当时是这个恐怖分子突破这个驾驶舱的舱门，然后进入到这个里面去，然后打死了这个机长嘛，打死了飞行员，然后他们都学过飞行，但他们学的只是起飞，然后没学降落，他们这波恐怖分子。那么他们当时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时就引起这个吸取教训，911以后呢，这个舱门都加固过了。这第一步，屏障就加固，一般的武器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就把这个舱门打开啊，这样。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采取的是什么，就劫持人质啊，说你这个如果你必须得改降到哪儿，那这种的劫机是一般的劫机方式，这种。不太，就是现在的这种恐怖主义劫机呢，一般是采用的就是炸机，直接炸机，或者说他把这个像911一样的，就是把飞机开来撞击地面的这种建筑物， 嗯， 哎，这种方式。那他这种的话，就是说第一，机上有空警，对吧？空中警察，有这个空中保安，叫安全员， 是 啊，这是这种机上的。这种就是安保力量啊。那么这个飞行员呢，他在得知到这个，就是说因为他有一些暗号的，那我们这个他有比如说被劫了，他这个会有一些暗号来表示，来通知，比如说他这个里面有人被这个劫持，那不好明说告诉飞行员，那怎么办？他有一些暗号的接头暗号， 嗯 啊，这样告诉他我们飞机被劫了啊， 嗯， 那个告诉飞行员。那飞行员这个时候呢，他会通过这个应答机编码调啊，这个叫7500啊，拐五洞洞，然后 表明被劫，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向塔台呢发送这个求救信号，是吧？呼喊这个 Mayday， 三次呼喊 Mayday，然后这样的表明这个被劫。这个时候就是肯定他要稳定住这个劫匪的情绪。那如果炸机，那没办法，那没办法。炸机这种情况呢，首先第一就是说，如果是机上的空警和安全员没有处理到，没有及时的制止，那这个情况肯定会发生了啊。那其实最重要的现在防止恐怖主义，就是把它杜绝在安检以外，就是绝对不允许他带上去任何的这种易燃易爆物品。 嗯 啊，如果说他是这种强制飞机，这个就备降到另外一个改降到其他的机场这种情况呢，他降落到地面上之后会有这种啊地面部队啊这种专门反劫机，像中国大陆的这种反劫机部队啊，那都是很精良、很到作战能力很高的，来这种突破进去，然后这种。反劫机啊， 嗯， 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国家也制定了预案，就是说像俄罗斯啊，它这种一旦飞机被劫持，要准备撞击这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恐怖主义的话，那它的这个防空导弹是可以，它的这个国防预案、国防这个就是这方面，它是允许防空导弹击落这架飞机， 嗯， 或者说派这种战机上去拦截，啊，这样，因为防止它撞击这种就出现911这种情况嘛。 您刚才说到这个劫机的可能性，我知道有一个信息说有五名乘客没有登上这个飞机，是最后决定是离开了这个飞机。马来西亚方面有个说法说他们的这个行李也一并就是给撤下来了。存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恐怖分子在机上他通过行李里面放置了爆炸物之后，再临时不上飞机，然后仍然把他的这个爆炸物留在飞机上？ 这种可能性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行李必然是这种一对一的，那如果你没有登飞没有上机，那你的行李肯定会被取下来， 嗯 啊，肯定会被取下来，那这个就是说这临时不登机的情况，那各个航班是很多的，对吧？ 嗯 啊，这个改变行程啊，或者说他没有到，这个误机了，可能出已经办理了登机牌啊，这种，但是呢他可能因为有什么事情然后没有登机，这种情况很多，但他的行李肯定会被取下来。 嗯 啊， 一架200多乘客的航班一次性出现五个人临时决定不登机，这种情况算是正常的吗？ 只能说没有看出来不正常啊。 嗯， 对， 嗯， 你至于说这种概率事件是存在的，也不是说这种完全不存在，或者说极少，也有的。这个他可能就是一个，他可能就是一个旅行团，也有可能他们就是这五个人一起的， 嗯 啊，突然有什么事情临时改变了行程啊，这种情况， 是 这种没有看不出来不正常，就是说这样。 好，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浙江警察学院的徐科老师，好，为我们分析了这一架 MH370 遭遇恐怖袭击，或者说劫机，或者说有人在机上通过放置爆炸物方式来进行破坏的各种的可能性，以及他所需要的相应的支持的证据。那当然目前我们只是进行一个推断或者进行一个猜测，但是我注意到徐老师和这个刚才的李先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就是倾向于不认为空中发生了这个解体，因为解体的话你立刻现在就可以找到证据，所以说可能是飞机如果坠毁的话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在坠毁的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只能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点，然后这双方面都是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 是 排除了自己的这方面有可能出问题的可能性。 对，所以哎呀，怎么说呢，我们只能说信息还不够，所以我们只是在现有的已知的这些信息上面进行一个分析。好，那关于这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家航空公司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到一位前空姐的意见。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 Cathy。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那根据航空的记录，马航是一家航空记录非常优良的公司，在过去呢是一直是以安全以及它的服务高效来著称。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一位前国际航空公司的空姐于小姐，她在这个自己的空姐的生涯当中也有经历过哪些的这个应急情况的训练，包括她对马航有一个什么样的了解。我们马上来听到于小姐。你之前遇到过飞机中途返航的情况吗？ 哎，我没有遇到过，但是飞机中途返航一般分三个情况，大概来说哈。 嗯， 如果我是我们公司以前的，如果是，他会，比如说，第一个情况是飞机上有人出现紧急情况，比如说人身安全、心脏病发呀，并且如果很严重的话，或者说是就是说跟人生命有关系的，他会返航。 嗯。 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一个呢是飞机出现故障，就是技术问题，就飞机本身出现问题了， 嗯， 这个也会返航，也有可能返航， 嗯， 如果找得到最近有附近机场的话。但是一般来说，它返航的话，它都会跟最近的这个机场联系，就是它会定位以后看它目前最短距离能够飞到哪个地方落地，然后跟当地机场联系。因为如果发现冲突呢，就是跑道不够呢，这些地方它是不可以做 landing 的嘛，对不对？ 嗯 嗯, 嗯。 然后第三个情况呢，就是 hijack， 就是被持机，就是劫机。 嗯，那有没有就是如果说在不通知地面的情况下返航，这会意味着什么？ 嗯，不会，很不专业啊，因为你不是那个机场，不是你的私人机场嘛？你必须要跟地面协商，你什么时候可以落地？因为还有其他飞机要落地的嘛，就航线都是规定了的。那如果你在返航的时候跟其他的飞机撞到了，你必须跟那个就是 air control 联系，说我要，他会跟你说你要，比如说走飞哪一个，飞多高，2800、3500、3300、4100，你要飞多高啊？万一有就是有相同的飞机也飞那条航线呢？ 嗯，就是他必须要这个告诉地面的。嗯， 肯定要告诉地面的，嗯，不然太不专业了，你就这样反了。而且要告诉地面，然后对，他们会输入嘛，就是有那个驾驶舱里边有东西，它可以有输入，然后可以好像可以查到，但是它还是会通过echo， 除非有个情况是就是它没有信号，就是找不到信号了。 找不到什么信号？ 你就是空中找不到，就雷达信号啊，你就是传这个信息没有 signal， 信息传输不到给 air control。 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吗？你有遇到过或者你有听说过有任何的民用航班在飞行过程中与地面，就是它是正常的飞行，但是它跟地面失去联系？ 嗯，没有。 嗯, 嗯，所以必须保持通畅，整个航班哪怕虽然说是电脑设置的，但是整个必须要与地面保持畅通嘛，这个通话。 那如果说在飞行的过程中，这个客舱内我们假设遇到了突发的情况，比如说有乘客试图劫机，或者有任何恐怖袭击的这样可能性，通常客舱内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置的程序？ 如果是真的是 hijack 的话，他一般先会肯定一开始是进不了驾驶舱的，他肯定只能通过乘客或者是乘务来进行要挟。但是如果一旦乘务是发现了这个劫机人的话，他一般会首先通知这个机长。 嗯， 以什么样的方式通知机长，这个是比较秘密，每个航空公司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式。 嗯， 然后如果通知了，首先他肯定他乘务要做的是绝对不可能让这些人进入到驾驶舱，他最需要保证的是驾驶舱的生命安危。 嗯， 就不能让任何驾驶舱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入。然后而且一旦机长收到这个信息，他会马上反锁所有的门。 嗯，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尽量的不吃气，就是不能产生正面冲突，然后会使劫机的人就是尽量的就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就是他们要这样就顺从。 嗯， 因为他们肯定一般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武器。 嗯， 虽然说可能枪支会比较困难，但是 可能会有一定的武器，但是这个也不好说。然后呢，乘客也尽量安慰乘客，就尽量抚平乘客嘛，就能拖时间，能拖多久拖多久。 嗯，然后在这个期间的话，机长会怎么样？ 他会马上跟地面联系啊。 嗯，他会这个时候会试图返航吗？ 这个时候他应该他会马上跟地面联系，然后而且还应该马上跟地面联系，除非他这个时候联系不到了，联系不到，如果他返航的话，好危险的。他不知道，他如果返航的话，他不知道他会遇上什么东西啊。你想，如果说他现在飞3500，他也按照3500的这样飞回去，那万一那条航线已经预定好了其他飞机呢？现在空中那么忙， 嗯， 但是如果他很 desperate， 他是觉得没有信号，他可能也会做出这样，但如果油不够，他也没办法呀。 你之前有遇到过这个乘客的信息跟护照的信息对不上的吗？ 有，我没有遇到过，但是这种有可能。瞎编现在就是地面哈，有时候做的很松懈，有乘客飞错飞机的，就比如说我们是要去打卡，然后呢他是去捷达，结果上了我们的飞机，然后后来又到了那边以后把他运回来。你说这地面这种事情嘛，而且我那以前那段时间都有两次这样的事情发现，所以说不要。但这种事一旦发生，处理这个事情的人全部开除，这公司的规定。但是人为的这种错误还是可能会发生的。 这样的错误通常是哪一边造成的呢？ 不是一边造成的，因为它的关卡会很多。我不，你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乘客的，你说是什么信息跟什么信息？ 就是你的拿到的乘客名单跟乘客的护照信息对不上。 这个如果是这个的话，我就拿上错机打比方吧。比如说你今天是去北京，结果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第一次坐飞机也好，什么样的情况也好，你去上海了，你拿票的时候上面明明写的是第一天是北京，然后你开始去坐那个 shuttle bus 或者说是走 bridge 的时候，你就会然后你要做安检嘛，对不对？安检的时候查你的票，然后完了。这国内是这样的，但是国外还有更多的是你每走一个关，就是你每上个车也好，走一个关也好，他都会查一遍你的票。 嗯， 然后你进门的时候，尤其是飞机那个就是进客舱的时候，空乘也还会查一到你的票，对不对？ 嗯，你们这个时候查票的时候是不看护照的吧？ 我们不看护照，可是他会看你的航班号啊。 嗯，就是确定 你 上对了飞机，但是你不会确定这个。机票上写的这个人是不是现在拿票的这个人？ 哦，名字不会确认。 嗯， 飞机上不会确认名字，但是地面会确认。 也就是说，查这个人的机票和护照的信息的这个工作只在机场完成，在机场地面的，就是安检的这一块。 这个的话，得看航空公司。 嗯， 它有多严格？以前倒是很多同事他会。是从马航过来的，他们公司也是出了名的嘛，五星级航空。 嗯， 然后服务会比较好，然后很严格，库跟库之间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等级，但是他们会做很久，7-8年，可能都还是只是一个乘务，所以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我们当时都说，哦，马航乘务那么有经验的哦，你看如果在其他中东啊，或者。 好，时间关系，好，我们这个前空姐于小姐的访问就先停到这里。但是我想重点的部分都已经出来了，一个是航空公司平时的一个处置和一个安全的管理，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如果你一旦混过了海关，拿着一本假护照混过了海关的话，你基本上上飞机是没有问题的，航空公司很难再发现 你。而且航空公司实际上他也从法律上也没有这个责任去核对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一开始也不断问了这个于小姐关于返航的问题，因为在马来西亚空军方面有一个说法是，他们的雷达上面曾经发现 MH370 在失联之前有试图返航的迹象，这也是令人感到大惑不解。按理来说，航空公司的规定，你突然返航，你必须要通知地面，甚至会触发一定的警报。但是，这架 飞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做出了这样的动作，当然这个信息仍然在核实，有这个其他的信息没有办法佐证它到底是不是在试图返航，但是如果试图返航那就一定是有突发的状况产生。 刚才于小姐说返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现在空中这么繁忙，所以 一位有经验的机长应该是不会随意做出 这样的事情。整件事情现在还有太多的疑团没有解开。 好，这个消失的 MH370 凤凰 U-Radio 也为您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也是在这里默默祈祷，希望机上的乘客以及机组的全部成员能够平安。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 Cathy， 彩绘。